童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我是佳慧，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这是来自哥哥妹妹乐队带来的一首歌曲啊。早在1999年 Heaven 这张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 Say Forever， 说永远，永远说起来其实还蛮简单的，但是要实现这样的一个诺言绝非是一件易事，对吧？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到底什么才叫做永远啊？是瞬间是永远，还是说时间的积累是永远呢？卢正雨和杨迪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曲《他还只是个孩子》。 为何又有亲戚来我家里？ Why？ 还带着熊孩子来捣乱搞戏，解锁我的手机，删掉我王者成绩，摧毁我的手办和模型。熊孩子不要落在我手里， 呵呵， 我代表月亮的名义消灭你，不曾想起古巴已阻止我的反击，说他只是一个孩子， 他摔烂我的 iPhone 7呀，他往我身上吐东西呀，他吃饭对着我放屁呀，他蹭翻我电脑主机呀， 要要要要不能停，不能就此萎靡，远房亲戚一定要小心， 他只是个孩子，千万不要在意， 不要被这样的话语蒙蔽，保存实力，准备出击，绝世高手的秘籍， 他只是个孩子，你别往心里去， 随时准备好绝地反击。 小朋友你今年读几年级？ 沃特， 能不能将你期末成绩，我这里有全套加强版奥数习题，看你有缘我免费送你，就算你破坏理所想披靡，我也能用补习班来感化你，生动说服你纵容的爹地和妈咪，送你钱去充实假期， 他摔烂我的 iPhone 7呀，他往我身上吐东西呀，他吃饭对着我放屁呀，他踢翻我电脑主机呀， 孩子我送你习题，孩子打发你补习，孩子聊聊你成绩，孩子你要讲道理， 七姑，没有人天生就是熊孩子，这本绝世高手秘籍送给你，教育孩子要讲道理，以后不要用他还只是个孩子作为借口了。7月7日电影绝世高手全国公映，带上熊孩子走进电影院一起哈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杨迪和卢正雨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曲，也是他们为电影绝世高手所演唱的宣传曲，他还只是个孩子。绝世高手这部电影呢是由卢正雨自导自演的，然后其中呢也是请到了像郭采洁、范伟、蔡国庆还有陈冲来主演的一部爆笑喜剧电影啊。那这也是卢正雨和杨迪相识十多年以来呢首次合唱歌曲，但是配合呢也是非常的默契啊。而在这首歌曲的这个MV 当中呢，杨迪也是送上了很多的这个表情包，生动地表现了这个熊孩子的心理活动。好了，我们再来听到柯以敏在2000年同名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美丽》。 飞机从黑幕到天明，子弹列车从谷底到天际，追逐地平线，流连秘密花园，在恒河看日出，日落桥点钟声，走遍了大半个地球，只能说真爱是可遇不可求，不可以是你漠视心的空虚，回眸时你早在哪里，我变美丽因为有你，转换到任何时空都像你，我愿到你心里聆听伤感，愿意做知己心疼，

邓紫棋为电视剧《楚乔传》所演唱的片尾曲《星之宴》。那其实在拿到这个剧组的这个邀约说演唱这个片尾曲的时候呢，邓紫棋是正在忙碌自己的巡回演唱会。那么在拿到歌曲小样并且了解了这个剧情的内容之后呢，就是邓紫棋其实是会被其中的剧情所打动，然后呢也会觉得说里面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不懈努力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其实放在现代生活当中也是需要的。所以这一首《星之宴》从旋律到歌词，其实也正是传递了这样的一种精神，听青春见热血。所以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应该也会引起很多人对于这部电视剧的一个期盼了。张学友1998年《不后悔》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深海》。 都是爱，海水也沸腾起来。我把你藏得又藏，心影分不开，一天天渗透思路血脉，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察觉你的存在。深海在心深处摇摆，寂寞的世界我从不依赖，漫天尘埃对感情构成阻碍。爱潜入一片蓝蓝深海，在心深处摇摆，你所有解开，就和我一样暗潮澎湃。别说你爱置身事外。天尘埃对感情构成阻碍，爱潜入一片蓝蓝深海，在心深处摇摆，你所有秘密我能解开，就和我一样暗潮澎湃。别说你爱置身事外，暖暖风吹来，像温柔的爱，有黑夜偷偷记载。放下了姿态，句句都是爱，海水也沸腾起来。 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 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爱车车身划痕、剐蹭轻伤是否一直困扰您？斯图加特进口可修复隐形车衣防划痕，终极保护原车漆，并为爱车提升亮度30%。快来斯图加特给爱车美容吧！电话同步微信：13911371295。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晚报消息，龙潭街道首推的小巷管家将开始在整个东城区全面铺开。9号上午，东城区开始向社会公开招募小巷管家。小巷管家不设学历年龄限制，凡热衷公益事业、熟悉街巷情况、了解法律法规、关心城市管理、时间精力充沛的市民均可报名。到今年8月底，东城17个街道、王府井和北京站2个地区、178条大街、1005条背街小巷将全面实现小巷管家全覆盖。中国新网消息，9号举行的第20届科博会科技合作项目签约仪式上，京东方先进技术实验室北京总部、京东集团全球总部27、安华新材料产业研究院总部及研发基地等项目签约。这些企业总部和研发中心将落户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博会科技合作项目签约仪式上，共计18个项目签约192.9亿元人民币。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总有情意在，你在我心头像。 还未有替代，仍是爱你，期望你会有不算自来。谁人能明白我，我将空虚掩盖，让悲伤忧郁痴情沉默到现在。明白现实是现实，明白总有意外，谁与我已永不共在你决心不再负我吗？心笑在勾起，可否旧情复猜？难道你觉得不算什么？知否我今天再次悄悄独自看看？撒哟那拉哦，撒哟那拉哦，如茫茫匆匆的爱才。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我的宝贝亲爱。 黎明，我的亲爱，我印象当中，其实很多人是通过这首歌，对，还有另外一首《今夜你会不会来》开始认识黎明的，对吧？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这首《我的亲爱》收录在黎明1992年《倾城之最》这张专辑当中。节目最后我们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黄莺莺的一首歌曲啊，这是她在也是1992年的一首作品，1992年《重新爱你》这张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叫做《是否真爱我》。爱情到来的时候呢，会让人这个患得患失啊，而且会特别的期望能够确定一份爱是否真的存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一颗手吻一片土，你是否